今天的经文我们主要是看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人最熟悉的神迹之一。如果就算不是基督徒，可能都听过。不是基督徒，讲到圣经的话，他可能会想起登山宝训，然后会想起五饼二鱼，可能会想起，可能会知道十字架，可能会知道水变成酒。五饼二鱼这神迹是唯一在大家应该知道，唯一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录的神迹，可见它有它的重要性。OK，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之前看了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这件事之后，我们看到差遣十二个门徒中间包含了一个情节，就是西律斩施洗约翰的头。那我们之前也看到，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可惯用的手段，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施洗约翰被斩头跟耶稣差派门徒出去是有一些关系的，或者说做耶稣门徒的代价就是如此。接下来使徒们回来将一切所说的事所传的道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是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就很有趣，因为这个我们接下来读的就有关系。什么关系？当然就是接下来也会遇到吃饭的问题，对不对？他们是暗暗的坐船往旷野的地方去，但是众人看见他们，有许多认识他们，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然后耶稣看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个马可给我们的情景好像就是现在在追星族，追星族在追着这个 rockstar。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加利利的这一边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因为他所行的大事，他的名声传扬出来，不止希律王听见，如果希律王听见的话，就是一般的人民必然也听见，所以他们是跟着他跑。他坐船，他们用，我们不太确定这个情况到底是他们是早就知道耶稣要去哪里呢，还是看到耶稣要去哪里。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等到耶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他了。似乎他们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达到他们本来要的目的，就是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好让他们可以喘口气，可以吃个饭或者什么。看来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出来看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耶稣为什么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没有牧人一般是讲什么？ 因为羊没有牧人，可能就会死 了，迷失了， 就迷失。 OK， 因为他追着牧，追着耶稣在跑，就等于他没有一个主，就是没有一个人在管理他们，还是说让他 没有头。 对。 我们怎么知道？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耶稣，我刚刚说是为什么怜悯他们，或者耶稣怜悯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耶稣看到他们缺乏什么而怜悯他们，从经文中看得出来吗？ 因为是心里的。 至少我们在 普大些人想要就是更多的认识，也是说他们很早就去等耶稣。他们也觉得说，耶稣也认为他们已经可能肚子也是饿，所以就是怜悯他们。 肚子饿了，所以耶稣是看到这群人肚子饿了就怜悯他们吗？我们就先从经文看，似乎不是。那吴大哥说，因为这些人想要多认识耶稣，有可能，因为经文没有排除这个可能。但是经文有没有讲说这些人为了什么原因追着耶稣跑？ 疾病。经文里面有写到疫病。 哪里？ 后面 有疫病。 那是后面，对。后面解释，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从第五章好了。他到格拉森那里没有人欢迎他，但是他回到从格拉森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在海边上等他了。这些人的需求是什么？ 为了得医治 嘛。对。Yes， 也许他们想要认识耶稣，但是这边并没有让我们直接可以做出这个属灵上面的结论，就是这些人是比较属灵，他们想要更认识耶稣，但是他们的确是追着耶稣跑。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看经文给我们的线索。那耶稣就怜悯他们，可是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怜悯他们，或者他看到他们的需要怜悯的缺乏在什么？经文有告诉我们不是吗？因为他怎么样？ 他教训他们 许多道理。也就是说，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群人他们为什么追着耶稣跑，但是之前的线索我们可能知道，因为他所做的大事，医病赶鬼的这些事情已经传遍了，所以大家就像之前在第五章大家已经在等着他。耶稣也的确怜悯了这些人，而且他说他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等一下再解释这个。但是他怜悯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直接，我们就看经文，他们没有教训，所以他们耶稣怜悯他们就开口教训他们，并不是说耶稣怜悯他们就想办法找衣服给他们穿，耶稣怜悯他们就想办法找食物给他们填满肚子，或者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缺手缺脚或者他们患大麻风就医治他们或赶出他们，耶稣怜悯他们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接下来我们查经是可以吃东西的，来，我们这个查经班没有。我听说有人说，为什么有人之前有人来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听过为什么他去参加查经班说不能够吃东西？我们这边应该是没有这个规矩。天已经晚了，门徒就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好像他们往四面乡村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这边其实再次给我们线索，就是耶稣怜悯他们的原因，首要或者看到他们的需要，其实首要并不是他们身体上的需要，因为这个需要是由他们的门徒们提出来，他的门徒们提出来的。然后耶稣说，那你们给他们东西吃吧。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在另外的福音里面说，为了要试探非利怎么做， 为了要试探在哪里，我们看一下，找到了吗？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录，这的确是蛮特别的。其他的神迹可能有两个福音书、三个福音书记录，可是总是有，不是只有唯有这个神迹是四个福音书。你有人找到吗？腓力。另外一个福音书有记录腓力和耶稣的对话。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好了，等一下我们也会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这边约翰给我们更多的线索，这群人为什么会有一群人跟着他。从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约翰怎么说？有许多人因为什么？ 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他。耶稣之后会说，你们来甚至不是为了要吃饼，是为了要神迹。但是不论如何，这些人的动机，约翰告诉我们更多。然后之后呢，约翰是记录第五节，耶稣举目望着许多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这饼叫这些人吃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好像记录的不太一样，一个是门徒们先来问耶稣，这边是耶稣主动的问腓力。OK， 所以有些学者就会说，你看你们的福音书里面有互相冲突的，好像就是不缺，但是这它不一定是互相冲突来。马可他可以选择记录一部分的对话，来，那约翰可以选择记录比较晚一点的对话。门徒们来跟耶稣说叫他们去，然后耶稣看见这些人就问腓力说，你懂我的意思吗？ Right. 但是不是重点，我们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会，就是这一段耶稣讲说，门徒们提出了这个提醒耶稣要求，然后耶稣说你们自己去找东西给他吃。五大哥说他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耶稣会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应该，就算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讲到，没有像约翰特别提到他和腓力的对话，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可以合理的推论出来，我们的主应该也看得出来他的门徒是没有办法喂饱他们的，喂饱这些人的。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看看他们是不是开窍。看他们脑筋是不是开窍。 怎么样开窍呢？ 那之前不是有的驴 寒吗？有什么？ 行在水面上，是不是？ 那是之前，之后还会再行在水面上。 这些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也看过他行了很多的一个神迹。这时候是要给他们都是试验，说他相信主耶稣自己他会行这个神迹。 嗯。 其他人还没有什么想法。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合理的判断，耶稣也看得出来他的门徒没有办法喂饱他们，但是他的确问了门徒们这个问题。这个的问题你，我们会不会问？我们会不会自己也提出，对其他人提出这一类的问题？英文这类问题叫 rhetorical question， 我一直没有去查中文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会问人一个问题，可是你已经知道答案。他问题问问题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我要从你嘴巴中得到答案，而是好像一个很明显的，我问问题的原因只是提醒你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让你自己再回答讲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合理的推论，耶稣问他们并不是真的，应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确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那要他们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门徒们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吧。”OK。看来这个其他福音书有讲，就是说这个也不会，也不够。对，马可可能就是说，这个当时人读懂这个，就是说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解释，20两银子，这样我们可以去，可是这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是2000年后在读马可告诉我们的这个这段经文，耶稣还有在什么其他地方讲说你们给他吃吧这一类的话？以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完整的新约圣经，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地方对门徒，或者某一个门徒说：“你们给他吃吧，你给他吃吧。”这一类的，想不起来有吗？ 马太福音打给5000人，马太福音14章。 嗯，我们先不要讲这5000人吃饱的。那另外一个处境，他也对他的门徒说：“你要给他们吃。” 嗯，是，我都是亲人。 喂养我的羊。 你看，在哪里？ 好像是对彼得说的。 在约翰福音，对不对？他复活之后，在那个加利利海边，3次他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是在什么处境？为什么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接下来是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除了耶稣在这里回答，因为我们现在是在2000年之后在看这段经文，耶稣回答很明显的，这是一个 rhetorical， 就是问了一个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我不是就是说你我都应该知道答案问题之外， 他已经在暗示，这也是一个命令，他是真实的在命令他的门徒，你们要给他们东西吃。这个跟他之前看到他的需要就有关系了。他看到人的需要是什么？他看到人的需要是什么？他可怜他们，所以他就开口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门徒们在这里首先看到人身体上面的需要，但是耶稣说，你喂他们东西吃，你们之后也要顺服耶稣，他们也需要喂养耶稣的羊。这个跟羊，约翰福音那边用的字眼，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和前面这边马可福音耶稣看他们如同羊群，没有牧人的羊，就可怜他们，开口告诉他们许多道理。Okay. 耶稣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但是我们这边讲说耶稣可以，我们可以说这是看到人属灵的需要，于是他开口告诉他们许多道理，但是并不是说他完全看不见人肉身的需要。来，这个神迹之所以是神迹，之所以大家这么熟悉，是因为他满足的不只是人属灵的需要，他满足了人身体的需要。他们有五饼二鱼 ，OK， 我们就看这段一直到四十四节，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有听过？就是之前一定这段经文一定有讨论过，也有听过人讲到。大家有没有什么？或者你有没有人听过？就是你记得对这段经文归纳出来的属灵的教导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个神迹？或者你觉得这个神迹教导我们什么？他都没有想法。阿米，耶稣那天可以，门徒们说的一点很合理，天色已经晚了，打发他们到附近的村庄去，让他们自己，如果耶稣就如此的打发他们去，没有人会怪他，没有人会怪他说你不负责任，或者是这群人自己来追着你来的，然后你也的确可怜他们，教导他们，你总不会他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负责吧。但是他却在那一刻喂饱了五饼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至少五千人。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你们都已经听过这个道，然后也查经也查过这个，马太福音一定有查过这个，麦牧师怎么说，或者 满足人肉体的需要。 Yeah， 我们刚刚讲过，他的确满足人肉体的需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也满足人他 所 需 要 的需要， 也肉体的需要。 Yeah。 因为有可能你要追逐他们，所以这一群人有可能也有些人很久没吃东西了。 有可能，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应该就是他应该每一次都行这样子神迹，让只要来找他的来，他不止来看演唱会，还送你便当。 因为耶稣他想要那个宣扬他的神迹嘛，那个约翰福音134页那边就有讲，他说天上赐下来的粮才是永生的，才是摩西赐给你，乃是我父从天上带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Yeah。 因为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 也约翰福音第六章很重要，来，因为他那边有透过我们，他是记录了约翰记录我们的主怎么解释这个神迹。那神迹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吃饱，因为你吃饱了，你肚子还会饿 ，right？ 但是他怎么说？他在约翰福音六章，他说：“如果你吃我的肉和我的血，你就永远不饿。没错，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很重要，帮助我们理解，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解释。这是我们看耶稣行神迹，我们解释耶稣行神迹的一个原则。有点类似我们之前在红恩堂讲说那个洗礼或者圣餐的原则，就是外在物质上面的记号或者物质上，我们如果说是神迹，外在肉眼可见的行为总是指向一个属灵的真理或者一个属灵的事实。那在约翰福音六章，我们的主自己解释，最终不是五饼二鱼满足人，是什么满足人？是他自己 ，right？ 上帝赐给人，的确，我们看这个这段经文，你看他们是在旷野里面，然后在百姓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又有一大堆人，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我们要吃什么东西？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旷野一大群人，然后大家有东西吃，然后有神迹，然后我们的主自己又说，摩西从就是出埃及记嘛，对不对？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满足以色列人，也是耶和华上帝。现在是什么？现在满足人的需求的是耶稣。这我们之前也讲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则，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只是为了行神迹，为了医治，为了赶鬼而赶鬼，为了医治而医治，总是为了显示证明印证他的身份，他是谁。旷野满足人的是耶和华上帝，旷野满足人的是这一位。那他已经在 right， 就像所有其他的神迹，我们不只是看，就是哦，这些人的肚子得到我们开始学习 犹太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在旷野里面又有一大群人，他们需要吃东西，透过神迹，旷野里面行这个神迹的是耶和华上帝，那现在他们要怎么看待这一位用五饼二鱼喂饱至少5000个男丁，可能实际的数字连女人和孩子超过10000人，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有属灵的真实，也指向耶稣的身份。每一个神迹其实都逼使见证这神迹的人，不只是说这个人很厉害，而是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OK，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看一下第40节，一排一排的坐着，坐下来有一排，有50一排的。 Why？ 为什么耶稣叫他们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你们之前应该有听过有人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或者你们觉得为什么？比较好发的。我们在这里吃爱宴，应该要大家要先排好这样子。然后以前在那个活水泉，我们的确是要求来的朋友们要有秩序。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是比较好发的原因吗？我想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么多人，你一定是有一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一定要想出一个方法把这些食物分出去。但是为什么马可特别记录，花了2节经文把它记录下来？啊，不觉得吗？这个是不是有点那种好像在军队的那个，而且是50个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你有很多的线索。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帝要摩西组织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吗？50个100个，这个就跟之前我们提到那个羊有关系。我们现在听到羊和牧人，我们主要的想说这个是牧者，他们要牧养羊。但是在旧约里面，羊和牧人有另外一个联想，或者另外的，如果犹太人读到这个，他们首先会想的可能不像我们现在会想的这个是牧者要喂羊，是一群国民没有头没有王。据说看一下，好像是历代列王记上，列王记上22章17节，有谁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列王记上几章啊？ 22章17节，有谁找到就帮我们念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神迹，对一个熟悉旧约的犹太人读到这个，他应该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列王记上22章这边在山上，等于几乎是用同样的言语，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在那里形容的羊和牧人的关系是什么？是讲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一样，没有人领导他们。在这里我们应该也，当时的人读到这一段可能比较不会想说是我们现在想的这个牧者要牧养羊，而主要是想的就是这群是一群没有领导人的一群军队，或者一群国民，或者是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们的确是没有牧羊人的。因为他们是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或当时的犹太人是在 四分五裂，在罗马政权或者罗马的附庸政权希律王的统治之下，他们一直在盼望他们的王来，不是吗？这个是一直是他们民族的救星拯救者要来，对不对？耶稣看他们也的确是这样看他们，你们是没有王的。但是这边与那个列王记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对比，就是耶和华说他们没有王，就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自己的家去。这里耶稣没有让他们回家，没有叫他们说你们自己去平平安的去吧，你们自己去找东西吃，去觅食。为什么？因为王已经来了，王已经在他们中间，王现在在organize， 在把他们列为被统治的子民，五十一排，一百一排。你看出来吗？其实经文中有给我们很多线索，马可在告诉我们什么，或者耶稣在告诉我们，他怎么看他自己，他怎么看这群人。当他看这群人为没有牧者的羊的时候，然后马可特别记录他在把他们 organize， 把他这群，所以在这里他所做的与其是说是一个牧者，我们觉得这是牧者，更多的他是在做一个 leader， 他在做一个领导者，他在做一个王在做的事情。再加上这是在哪里发生？哪里的旷野？在加利利的旷野。 OK， 加利利的旷野，那个时候你会读到新约里面一直出现一个愤锐党这个字， right？ Zealots， 愤锐党大概是当时的激进分子，right？ 是非常不满罗马政权和非常不满罗马政权之下的这个伪政权希律的，他们一心想要恢复复国，复兴以色列，甚至不时会有武装的起义吧，或者暴动，罗马人会说他们是暴动。耶稣门徒之中就有一个 zealot， right？ 有一个愤锐党的门徒，所以这个是新约也会提到这群人，没有太多的解释，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愤锐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大本营就是在加利利的旷野，加利利的旷野。他们的领导有很多，他们的就是从加利利的旷野出来，这些反对罗马的，你要说游击队或者帮派或者说愤锐党的人，这件事情是在加利利的旷野里面发生。当时看到耶稣这么做的人，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奇怪，在约翰福音六章那边就有记录。后来有人来找耶稣，知道怎么？耶稣避开他们是为了什么原因？约翰福音六章好像是四十七节。哦，十五节，对不起。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什么强逼他做王，所以又独自推到山中了。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约翰告诉我们有人就要来逼他做王，拱他做王，他自己要退。换句话说，耶稣的确是来做王，他的确是来做他子民的王的，他是来做以色列王的。也是为了这个原因，犹太人把他送上十字架，罗马人把他送上十字架。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没错，他也的确 这边在开始在 organize 他的子民，在招聚他的子民，在喂养他的子民，但是他不是要做他们心中想象的那种王，或者奋锐党想要的王，想要做的王。所以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满足他子民的需求，真正的需求，也满足他子民身体上的需求。但是之后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right？ 这是满足。门徒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五千，也就是说，如果男人是五千的话，马可要告诉我们，那天吃饱的人可能超过一万人，吃饼的人非常多，都是五饼二鱼所喂饱的，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主自己解释，真正满足他们的是耶稣他自己。马可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一下，没有看马可没有像约翰讲的这么明白。但是，我们看一下，耶稣在分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这就是我们行圣餐的一个。祝福，拨开，分，吃，摆在人面前给他们吃。约翰福音当然这个的讲得更明显。也就是说，这个王除了教训他们，满足人们的需要，是为他的子民舍己的王。也唯有如此，人才得到饱足，而且是不只是饱足，而且是饱足有余。收拾起来满了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篮子，我们不应该觉得那是一个偶尔的数目 ，right？ 十一或十三，十二，满足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等等等等等等。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OK， 好，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其实我们应该每一次 run 一次，就用不同的经节。我们只是其实，我觉得。查经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在这节经文你读懂这段经文，而是开始塑造你读圣经的习惯。就是 我能不能再请问一下， 我先讲完。 耶稣来了， 好吗？我先讲完。 哦， 这个习惯其实就是你开始你读圣经读得越熟，然后你的每一段经文你得到的就越多。你对出埃及记越熟，你在读这段的时候，你就哦 ，OK， 旷野吃饱，列王记上，牧羊人没有羊，没有牧人的羊。哦，我在哪里有读过那段是在讲什么？五十一百，立人马上就会想到啊，五十长百夫长在旷野里面，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开始就是你开始养成这个模式或者是这个 pattern。你在圣经里面每一段你就可以开始得到越来越多。 OK， 宝妈你说什么？ 因为这边记载的应该是马太马可路加，因为那四福音里面记载的全部都是男人而已，连妇人跟小孩都没有记载。 是， 那我请问一下，那这样子是不是被人在 这样子是不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在地位上 是不是比较次等？ 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会用我们现在标准再读回去圣经里面当时记录的话，我在想当时的习惯，譬如说就是在记录有多少人来，他们习惯的用词有100个男丁，那这100个男丁你了解当时用这种叙述事情的方法，你就知道哦，100个男丁就代表那个总人数应该是可能有200个人250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读到这个就是啊，对，当时的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不看重女性，不看重孩童，就是当时叙述事情的方法，对。大家有没有想法或者问题？下一段其实是我很喜，下一段也是有很多奥秘在下一段里面，可是我也是觉得很精彩。大家还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你们有听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在约翰那边有提到他是一个孩子，说我这边有这个，所以我有听过，我不知道我是听过还读过。有人说这段神迹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理解，就是互助的精神，人们互助的精神，就是如果你乐意分享的话，如果大家都乐意分享，如果一个孩子都能够拿出他唯一有的五饼二鱼，那么他就激励了群众中所有的人，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到最后大家就能够得到饱足。所以这真的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耶稣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啊，只要我们有互助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你们有听过这样子有人讲还是没有 ？OK。 我们在植物学里面，觉得印象中里面就是在赞扬那个小孩愿意把他的 愿意把他拿出来， 所以我 哎，哦对对对对对，愿意给主用， 给主用，哎，所以我对这一个对这一段神迹的印象只有这样。 Yeah。也许没有像我讲的这么清楚，可是的确在主日学里面或者讲说，我们愿意献出，让主 用。 See， 重点都在哪里？全部都变成人做的是什么？你懂我的是什么？ 人愿意摆， 或者说至少就是你要愿意摆上，上帝才会动工啊。但是真他 no。焦点不是那个孩子，阿弥，你读这个，他根本不需要五饼二鱼，他用什么天上可以降下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只不过就是他定义要用这个，就是这样子。可是焦点总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在这边教导什么？他在这边向我们启示有关于他自己的什么事？这个才是重点。 有五饼二鱼的确有个倾向，尤其是在那个约翰福音讲的时候，就是你看这孩子，我们要效法他的精神。那如果你没有那五个饼两个鱼，就没有人吃饱了。 好像没，我之前的理解是这样。 教导的很好。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家庭，因为他们吃的是大麦饼，其实是贫穷人家的食物，但是就是他们愿意献上，然后神就使用它了。我们那时候的焦点就是在这里，感谢神，焦点是在主耶稣。 经文里面有很多在讲说，人如果不自私的话，你是给一倍，就十分之一的话，耶稣会给你十倍，常常都这样讲。 有吗？经文哪里讲？ 就很多啊。 有吗？你说很多，你就要指出来啊。很多你应该很容易。 就像葡萄树那里啊，就是他给你有付，他给你一块钱，然后你去变十块钱，他会给你1000块这样子，然后你会付出更多。 OK， 那你就给很多人启示。 哦哈 ，OK。 那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唐鹏龙牧师啊，他还很勉励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听他说，并且他拣选十二个使徒嘛。然后这些使徒就是舍去了他们的工作啊，也是他们的这个等等的，但是神还是就是为他们哈、啊，就是 准备了12篮的 预备，所以他就是 他可以打包带走。 他鼓励信徒，就是说你就是要舍，你就是要舍，这样为了神国，你就是要舍， yeah. 神不会亏待你们就是为 生活所摆上。因为我个人会觉得，我们尤其在华人比较保守、比较敬虔，其实，在成功神学的教会也会讲这个，就是天助人啊，天助人助什么？ 天助人助天助 人自助者天助也是吗？是这样这个的意思呀？ Yeah. 这种就是这种完全跟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的，可是不自觉就已经注入在我们怎么读圣经里面。圣经所教导的是人完全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全部都是神的怜悯。若非如此，人根本没有办法，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你总是会喜欢，就我们人总是要先为自己做什么吧，上帝才会做他的事情。但是我会鼓励你们，圣经一概的就是上全然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如果他要借着一些命，是一些手段，那是他选的。但是从旧约这段经文应该让我们想到旧约，上帝不需要，人也不配，可是玛瑙就从天降下来 ，right？ 如果他选择用这个手段的话，我们不要觉得说他必须要靠这个手段。我们也不要觉得说他必须要靠人做什么他才会做，总是他主动。如果他选择这个手段，只不过他为了他就是定义他要用这个方法，他就是定义要让那个孩子有五饼二鱼在。可是那孩子为什么有五饼二鱼？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个，那孩子的五饼二鱼好像是他的东西分出来，但是我们真的按照圣经讲，如果那孩子有五饼二鱼，那也是上帝赐给他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没有一个你再怎么解释你也很难说，就是因为人先自己付出，或者我们愿意摆上，上帝就会奖赏我们等等等等。 anyway， OK，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好了。